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路易。 是啦，咁今日呢阿韓永就放假。应该吧。 是啊是啊。 是去咗啲去咗做嘢，我哋都要放假。 我哋放緊假就冇辦法啦。 是啦，咁啊下个礼拜韓永先返返嚟同我哋讲㗎喎。 好。 咁所以今日我哋讲呢个嘅 Lowing 啦，即係地球毀滅密碼係 咪密碼啦，係啊。 係啦，咁同埋呢个鋼之煉金術士啊，上个礼拜有提过啦，咁就上咗新一輯嘅电视卡通喎。 係。 咁啊見到有啲嘅聽眾咧，就即係 email 嚟話叫我哋講下啦，咁樣咁我哋其實都預備咗講噶啦。 好好好， 係啦，咁同大家講講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啦，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串串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如果有啲咩意見或者啲咩想聽或者咩補充翻我哋講漏講錯嘢咧，咁就隨時 email 俾我哋啦。咁等緊大家嘅回信嘅。好啦，咁我哋咪講鋼鏈先。 好啊，冇問題啊。 係啦，咁啊，六日有睇。 有睇，睇咗啦。 喂，點樣啊？覺得？ 覺得啊？即係點講？如果因為佢其實咧，我睇翻啲預告片同埋睇咗頭兩集之後咧，我覺得佢係將之前即係講緊五六年前嗰一套卡通片咧，就重新再推翻曬，就重新再嚟過嘅，洗過牌，再起過裝。咁呢一套咧，我覺得佢係因為始終我漫畫已經去到九啊幾回。即係 漫畫未完㗎，都未完 、啊、已經去到九十幾回，但係呢佢咁樣個出發手法呢應該係今次會跟返個漫畫去鋪後期嘅故事， 冇錯。 因為睇返即係好多朋友都同我傾偈講開呢，就係、是、第一輯啊，我哋而家叫第一輯同第二輯啦，好唔好啊？ 係 咁第一輯個鋼鏈呢， 即上一套， 上一套啊，五六年前嗰一套啊，嘩好似八年前啦，都差唔多有 六七。最尾去咗現實世界。 最尾去咗現實世界，有埋劇場版咁嗰一套呢，其實去到後期廿松啲集打後呢，就已經係不停喺度遊花園，就已經係打鬥場面好少啊， 少啲， 啲高潮位好少啊，最高潮就已經係阿細佬阿二變咗做賢者之石。跟住之後繼續去完成翻個旅程嗰陣時，嗰個劇情嘅嘢，咁其實就都叫做係沉悶嘅，去到後半段，即係除咗大結局之外，咁呢一輯咧，估計睇翻佢而家嗰啲，例如個 opening 啊，個 ending 咧，應該喺個打鬥方面啊，會精彩好多啦。 OK， 應該因為漫畫個打鬥係精彩嘅，漫畫個打鬥係精彩嘅，咁、所以應該佢如果跟翻漫畫嘅話咧，可能後半段個故事咧就會個節奏緊湊啲，或者那個打鬥方面啊，那個劇情會更加峰迴路轉啲，因為第一輯去到後期嘅時候，阿大總統係壞人，呢個已經好明顯啦。 啊，呢度一開始都好似大家都明㗎啦， 都明，因為大家睇咗第一輯 啊 嘛，因為佢第一輯咧其實都係根據翻作者諗住嗰個原意去寫翻個結局嘅啫，咁所以變咗做嗰啲人造人啊、嗰啲複製人啊之類嗰啲咧，其實佢哋自己的背景咧都我諗係似嘅，但其實有睇漫畫嘅朋友咧就知道咧。後半段呢啲嗰啲叫做複製人定係點樣 人造人 人造人啦，係人造人嗰啲呢係同嗰班叫做正義嗰批人呢，或者同軍隊呢係都打得幾犀利下喎、 啊。你講漫畫 漫畫係都打得幾犀利下㗎。咁、所以變咗就睇返到底而家嗰一套係點樣處理啦，即係個卡通片點處理啦。我自己個期待係大嘅，因為呢第一輯佢有交代返漫畫，例如嗰個教堂啊，個宗教問題啊，個四歲嗰個細路女啊，因為已經太耐啦，唔記得曬啲名啦。咁而家睇翻佢嗰個預告片咧， 第三集又做一次啊嘛， 又會做翻一次啊嘛， 又翻揾到嗰個神父， 嚇揾翻嗰個神父嗰個賢者之石。咁我係對於個期待度係高嘅，今次係真係期待度係高嘅。 OK， 咁我見到第一集咧，佢就啲打鬥啊好精彩啦， 頭嗰半集， 全部啲人個個都洗曬自己嘅渾身解數出嚟咁去打啦， 係係 係，係啦，咁啊比以前精彩啦。咁同埋第二集咧，就講到佢細個嗰陣咧。原來係講阿馬斯丹係嘛？ 嚇係 係啦，原來就係佢走去揾佢哋，咁叫佢哋加入軍隊喎。咁呢度係咪改咗嘅咧？ 冇啊，都係嘅。 呢度但係上一套電視好似冇呢一 part 㗎。 上一套電視有，不過係去到第三四集之後咧，再回憶翻。 上一次唔係佢哋自己話去考嘅咩？唔係馬斯丹揾佢 㗎。真係冇印象啦，已經。 冇，唔係馬斯丹揾佢嘅。上一套唔係嘅。 但係上一套其實阿馬斯丹都知道呢兩個細路仔自己本身係因為啲咩事，即係其實嗰陣時咧第一集就已經講到明成個軍隊入面咧阿馬斯丹係最掰佢兩個噶啦， 即係唔係佢叫佢哋去考噶嘛？ 保戰咯，舉戰咯，等同一種舉戰。 叫佢哋去考？ 要搵返書。 上返套電視好似唔係咁樣嘅。 但漫畫版係個出處係應該係咁樣嘅。應該係咁樣 嘅。咁同埋上一次呢好多嗰啲人造人呢就後來嗰啲就好似改咗冇出場。咁自己又加咗啲落去嘅，例如佢阿媽變嗰個就原本冇嘅漫畫。 佢媽咪變嗰、那個 冇嘅。 哦， 冇。 嗱、我知道咧，漫畫版有幾個比較重要嘅角色咧，就上一輯係 冇 出現嘅。咁所以變咗做今輯咧，第一個 shot 就已經講緊監獄入面有個黑色頭髮、黑色長頭髮嗰個男人俾人塌住咗啦，即係嗰個冰之念金術士去揾嗰個咧。其實嗰個係一個故事。 哦，咁咪紅蓮嗰個。 係啊，紅蓮嗰、那個 即係爆炸嗰個嘛。 係，嗰、那個係一個重要嘅人物嚟嘅。 咁今次呢套咧，佢哋就好似做到嗰班謀反嘅人咧，就唔係變態同貪得意嘅。佢講佢哋其實就係 已經知道咗 中意個軍隊 有問題啦， 所以類似想革命咁多啲嘅， 係 啦。上次嗰輯你覺得佢哋好似傻咗咁樣嘅啫， 嚇， 係啊， 即係覺得佢哋係啲異端分子啊。 今次佢哋其實係想反嗰個總統， 反總 統。咁大家亦都知道個總統唔係好人啊，咁所以呢班人意思即係話咧，佢哋都唔算係壞人嚟嘅，只不過班主角仲未知道個總統嘅真正身份咁解嘅啫。 跟翻漫畫古仔咧，就各有理念啊。啊、叫做各有理念啦、啊、不過漫畫古仔我自己都唔係睇得好多啊，因為追完電視之後我都已經冇再追落去啦，咁所以變咗做就睇下今次佢係跟到去邊個程度啦，同埋有幾多嘢係。 咁今次咪最後個魔王就係佢老豆變嗰個嘛，分身嗰個嘛。 應該 係 啦。 係啦，咁上一次唔係㗎嘛。 上一次唔係。 上一次唔係㗎嘛。上一次個古仔基本上後面嗰橛係佢哋自己作嘅電視。但係作得幾好。都 OK， 睇得開心啦， 都幾好。咁啊，後屘去咗德國，去咗現實打緊希特拉嗰段都 OK 嘅， 嗰段 OK 嘅， 即 係 佢玩埋呢個世界嗰度都幾得意嘅。咁今次呢度就唔知會點玩啦，咁啊嚟緊大家期待翻啦， 期待翻啦， 係咯。咁中間其實嗱，鋼之鑽石最緊要就係佢哋成日想去揾呢啲所謂賢者之石啊嘛。咁其實係咩嚟嘅咧？阿盧奕講啊。 其實賢者之石咧就話係一種神話咁嘅物質，係一啲西方嘅煉金術長期以嚟想用一啲物質製造出嚟嘅嘢，或者可以咁講就係煉黃金啦，因為黃金價值高啊嘛。其實個個都想用呢一種咁嘅所謂嘅方術啦，因為以前嘅科學比較迷啲。 唔係對啲術士嚟講，佢哋唔係想煉黃金嘅，佢哋為咗要得到研究嘅資金，所以就同啲皇帝啊或者嗰啲出資者話可以煉成黃金嘅啫。佢哋自己嘅目的咧就係做成賢者之石啊嘛。賢者石唔係黃金嚟嘅，係另一啲嘢嚟嘅。咁就係一啲佢哋所謂嘅佢哋嘅魔法功力嘅一啲結晶咁啦。咁到底現實世界裏面原來賢者之石咧，原來大家可以一萬零度買到嘅喎。 嚇係，你解釋一下。 嗱咁其實咧。現實裏面咧，佢哋都用咗好多唔同嘅物質啦，咁用得最多就係硫磺同埋呢個嘅 紅啊，即係水銀， 即係水銀冇錯。 係啊， 咁紅控水大家知係咩嚟？就係紅藥水啊嘛。係係 啦， 咁大家成日睇鋼之煉金術士見到好多紅藥水係咪？其實原來嗰啲就係紅藥水嚟嘅。嗱，當然唔係由人嘅血肉煉出嚟㗎啦， 點 樣就係可以消毒嘅，咁的確可以好有用嘅。咁原來大家可以喺萬寧啊，或者各大藥房有售啊，就係紅藥水啦。咁大家而家就唔使搞咁多嘢去爭去打嘅，係好平一支嘅啫。係冇錯，係啦。咁咧，咁啊現實歸現實啦。咁到底喺歷史上或者呢個魔法世界上，賢者之石係搞邊科嘅咧？咁我哋好多嘅呢個魔法世界裏面啦，咁特別係呢個阿拉伯也門人，即係波斯啦，即係佢原來係嚟自嗰邊嘅喎。大家成日諗啊，呢啲係唔會諗到阿拉伯嚟係嘛？ 冇諗過。 咁大家都有聽過所謂嘅第五元素啦。咁原來佢哋以前就即係有啲概念就係原來世界咧就由四種元素構成咧，就火啦、土啦、水啦同埋氣咁樣嘅。咁另外咧，佢哋都要提煉出嚟嘅咧，就係所謂嘅第五元素啊。佢哋而家就係想做到呢樣嘢啊嘛。咁大家睇個電影《第五元素》啦，咁但係當然毫無關係。咁但係咧，Fifth Element 呢樣嘢的確就係佢哋當時嘅意念，想去用煉金術啊煉出嚟嘅嘢。咁當然後尾亦都同呢個中國嘅煉丹亦都有啲關係啦。咁所謂嘅丹，其實丹就係紅色啊嘛。係啦，咁其實就係有咁嘅關係喺度。咁其實煉丹就係長生不老藥啦，即係佢哋想煉嘅。咁當然中間都用咗好多嘅水銀啦，咁亦都食死咗唔少皇帝啊！ 食死咗唔少皇帝，因為其實咁講咧，如果係科學啲角度嚟講咧，一個物質點解會變成紅色咧？係因為佢嘅鐵分重，即係佢鐵嘅鐵質重，所以變咗做。如果基本上如果你話要煉啲紅色嘅嘢話， 基本上好多紅色嘅雲石啊、大理石咧，中間入面嗰啲紅色嘅晶體咧，就已經係含鐵質好重嘅一啲物質嚟嘅。咁所以變咗做咧，喺無論喺中方或者西方咧，喺煉丹術嗰方面嘅研究都好咧，都係攞一啲大地上嘅物質，即係等同攞啲喺一啲石頭入面揾啲鐵出嚟啦。咁變咗做其實係無論如何點樣都好咧，你見到佢嗰啲紅色嗰啲物質咧，其實就是一些重金屬的成分底下顯現出來，因為鐵本身自己那個物質一生了手，一變了質的時候，一同空氣結合了之後就會呈紅色的反應。 那為什麼水銀會變成紅色呢？ 水銀它不是變成紅色，它是加埋了其他鐵，因為那時候要做純水銀呢是沒有做不到的。因為水銀自己本身就是一個重金屬的一個液態物體，其實本身它自己的即係我哋唔好講用化學成分，而家嗰個純水銀啦，我哋就係用當時佢提煉到出嚟嗰個液態金屬，或者當時提煉到出嚟嘅物質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可以保持嗰個形態或者保持嗰個質感咧，係基本上冇可能嘅。咁所以保持唔到嗰個純正度喺度，咁變咗做佢到最後係到底佢個單方係點樣咧？總之佢出到嚟嗰個物質可以呈紅色嘅，佢認為係有用嘅，其實就係一個重金屬嘅物質嚟嘅。咁所以變咗佢呢度咧就話有啲係拉丁語啊，話係佢係啲草藥浸喺啲酒精啊，或者係一啲染料啊，用作藥酒咧呢啲咧，其實佢話都係可以有個殺菌作用呢啲咧，其實就已經係佢嗰個物質反應上嘅。 拉丁原文係咩 ？Tintura 咁樣咁樣 啊， 其實就係紅藥水啊， 紅藥水啦， 係啊，冇錯啦，係啦，咁當然啦，咁其實無論中國又好或者西方好啦，原來呢一班咧就係最早期嘅化學實驗家喎。係啦， 可以咁講嘅。 咁大家而家現實上使用緊嘅火藥啦，咁亦都係當時中國人係咪叫做係首先發現啊？ 而家都係咁樣講嘅，即係歷史上面都係講係中國人先首先發明火藥啊嘛。係 啊，咁但係佢哋喺度煉丹仔唔覺意唔覺意，砰咁啊，幾怪喎！ 因為中國嘅歷史咧，源遠流長地咧，都係先道嗰方面嘅道家學派會追求煉丹。咁煉丹咧就係透過一啲外來嘅物質咧，攝取咗一啲外來嘅物質，令到自己咧可以長生不老。咁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嘅目的就係為咗養生嘅啫。咁佢哋所謂煉丹嗰個咧，就係睇下點樣係從天然嘅物質底下攝取一啲佢哋認為所需要成仙成道嘅一啲養分，咁所以佢哋會喺一製作過程之中咧，因為大家都係用嗰啲煉丹爐嚟睇睇啲劇集 咁煲啊嘛， 係咁煲啊嘛， 爐啊，係 啊， 煉丹嘅爐啊， 煉丹爐，所以其實佢哋本身就已經係一個用熱啦、用水啦、用氣體啦呢三樣嘢，即係等同係生火嘅一啲物質咧，去將一啲物質煮煉，係煮煉嘅過程之中出現意外咧，咁就成為咗今日大家。火藥啊香薰啊一大扎唔同大家用緊嘅一啲化學元素啦。 可能開頭都係亂咁溝啊，睇下咩 係啦。咁西方啊煉咗啲咩呢？西方煉咗番鹼同埋香薰啦，係咪？咁紅藥水都係西方煉㗎啦。咁中國煉咗啲咩呢？中國煉咗最 金丹， 係同埋呢個炸藥囉。咁呢個就係、 都好勁㗎，呢兩嘢都好有用㗎。 呢樣嘢好犀利，包括磁鐵都係，包括磁鐵都係， 磁鐵都係咁煉出嚟。 佢唔係 天然嘅， 磁鐵本身就冇一個天然性喺度，但係佢咧就將一個大地底下嘅鐵質煉咗出嚟，咁變咗因為嗰個鐵質係帶咗個磁極喺度，或者喺佢嗰個過程之中有個磁極喺度，咁變咗就發覺原來佢係一個指向性嘅，咁啊用咗嚟做磁鐵。當然啦，好多人都話從皇帝開始就已經有呢個指南居啊嘛，咁到底嗰陣時係點樣出嘅咧？或者可以咁講，可能係有天然嘅物質係有帶有磁性。但到後期咧，已經係純粹打造噶啦。咁變咗做去到呢、這個，因為越後期咧可以咁講，科學發展得越犀利啦。咁每一個物質嘅純粹度咧就越高。咁導致咗有今日嘅物質嘅世界唔同啦。但係喺當時嚟講，科學全部所有嘅物質都係用火啊、用水啊、用蒸煮過程啊，即係。外國就用一啲蒸馏過程啦。 當時嚟講，呢啲都算係一種科學嚟嘅， 算係一種科學。 係啊。 咁所以變咗做， 大家唔好覺得咁低能嘅，唔低能嘅。如果冇佢，就冇我哋今日嘅。 咁冇佢哋呢啲， 冇錯。即係大家可能過多 一千幾百年睇翻今日嘅科技都覺得好低能嘅啫嘛。 係噶，係會噶， 但你冇今日邊有聽日嗰啲係咪？咁所以大家唔好笑。當時的確係科學嚟嘅。 但係我哋如果翻翻去嗰套 粗疏啲嘅科學， 翻翻去嗰套卡通片嘅話咧，咁佢而家就係將所有以前我哋覺得好迷幻嘅嘢，或者當時嗰個世紀覺得好迷幻嘅嘢，再加以一個點講啊？叫做動畫化咗佢啦，或者 打咯，佢而家 好犀利啦，咁一 喊啲嘢出嚟咯， 手掌一拍就變咗啲嘢出嚟啦。咁其實有冇咁嘅可能性咧？ 唔係咁佢 當係 佢先得嘅啫，佢先係唔使用練成陣啊嘛，所謂 當漫畫睇啦。 其實佢呢樣嘢就同啲魔法嗰啲撈埋咗嘅。 撈埋咗 係啦，即係同嗰啲召喚，即係畫個嗰啲畫個星喺地下，畫個圓圈喺地下嗰啲嘢撈埋。 有冇啲星星、月亮、太陽同埋啲火畫落個圓圈入邊？ 其實嗰啲唔同嘅，原本係同煉金術嗰啲嘢啊，咁啊整咗啲魔法嘅成分啦。咁當然喺魔法世界好多啦，你話睇《Lord of the Ring》裏邊都有賢者之石啦。原來蒙面超人阿茲陀條腰帶裏邊嗰嚿都係賢者之石嚟嘅喎。我睇翻佢嘅介紹，佢咁講先啦。 哦， 係啊，係。咁其實喺好多好多作品入面咧，都利用咗呢個賢者之石呢個嘅呢個 term 啊，呢個字眼，咁啊解釋曬一切啦，所有力量嘅來源啦，咁樣係嘛？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啦，咁就有冇嘢補充下咧？可以 冇啊？我諗要睇繼續睇到劇睇落去咯。 原來咧，古代啊，佢哋都發現過咧一個古代做嘅電池，咁其實咧都係一個鈎咁嘅嘢嘅啫，咁裏面就係咁裝咗啲唔同嘅 chemical 啦，咁佢又係咁樣，即係其實係一個原始啲一個好一個電池放大咗好多倍， 嚇 咁解嘅啫。咁原來當時一樣可以用嗰啲 chemical 製造一個好微量嘅發咗電池咁嘅嘢出嚟嘅喎。 啊，電池其實本身入邊就係 chemical 嘅嘢。係 啊，冇錯啦。 係啊，嗰 啲佢唔知叫咩，我唔記得個名啦。嗰個電池咩巴格達電池咩咁樣嘅，唔記得個名，揾翻俾大家睇下。 我冇留意呢個電池 嚟嘅啫， 我冇留意呢個電池， 即係嗰啲古文明嘢嚟嘅，屬於，但佢唔係真係好古嘅，即係都係我哋呢個時代嘅，唔係幾千萬年前嗰啲。 咁、 okay? 根據當時所寫嗰啲有關煉金術嗰方面嘅成果咧，佢係研製咗一啲貴金屬啊，或者一啲係叫做鹼性金屬啊之類嗰啲咧。咁其實嗰啲就已經係電池入面本身物質所用嘅一啲流通比較用開嘅一啲物質嚟 嘅。哦，即係所以就係可以做到嘅。 嗱，貴金屬本身點解會貴呢？其實 係喎，我都聽到話要做到導金呢個效果嘅喎，即係用以前嘅煉金術 係 啦。 咁貴金屬點解會貴呢？其實貴金屬咧個貴字係譯錯咗嘅，應該係叫做懶啊，或者叫做慢啊，或者叫做冇反應金屬比較好啲。因為貴金屬咧本身就係喺佢個分子結構底下咧係排得工工整整，喺冇任何電子活動底下。唔會對任何反應作出任何反應底下，嗰啲就叫做貴金屬。 哦，係咩？ 係，所以變咗做咧，其實所謂將嗰個貴金屬點樣去分解咧，就喺當時嚟講佢一個研究課題。 係咪即係導電性低啲啊？意思係咩意思？ 唔係導電性，即係等同黃金，佢唔會同空氣有接觸，因為佢唔會產生化學反應。咁、哦、所以令到黃金有化學反應咧，就已經係當時最大嘅課題。 哦。咁你知佢唔會氧化㗎嘛， 佢唔會氧化，唔會有化學反應，我唔可以話單用氧化，因為好多金屬呢佢自己本身個反應呢同空氣嘅反應唔單止氧化。例如一啲叫做 alkali metal 啊、哦、alkali earth metal 呢佢同氧氣同水分接觸，甚至乎係會着火嘅，嗰啲就係例如硫磺之類嘅一啲物質。咁、 啊、 所以變咗做呢當時呢可以令到貴金屬產生化學反應，或者令到貴金屬同其他物質產生化學反應呢就成為咗當時最大嘅， 所以就要撈啲硫磺落去啦。 係啊，或者點解會產生或者點講啊？當時點解會同啲君主啊，同啲資財獨裁者啊，資產資嗰啲 出資者啦， 係提出投資者提出就係話要製造黃金咧，就係因為佢哋利用貴金屬嘅嗰個特性咧，去加以瞞騙呢一啲出資者嘅啫。 哦，集資嘅問題啊， 係啦，集資嘅問題啦。 當時未有股票市場啊嘛， 啊未有，因為黃金係黃金啊，因為黃金嗰陣時已經係最流通嘅一種物質嚟噶嘛，因為佢嗰個穩定性高啊，穩定性高啊，咁佢個穩定性高就係來自於佢嗰個化學結構嘅啫。咁所以變咗做貴金屬。 到咗而家啦，我哋已經係好識得點樣去處理佢啦，咁我哋唔會再有諸如此類嘅煉金術出現啦。 即係其實現實上呢個係一個比較落後嘅一個嘅化學嘅 課題咯， 咁樣啦， 一個課題咯，即係呢個課題已經 故事上大家就成日會將佢咧帶到一個好似仲勁過而家咁樣係嘛？ 因為佢呢個係停留咗喺中世紀嗰陣時。包括科學同宗教之間嘅嗰種， 科學同宗教之間啊， 嗰種咁嘅猶疑階段啊，咁所以變咗做會對於嗰個時代，咁所以你見到咧鋼之煉金術士嗰個時代都係好中世紀嘅， 佢都有啲科技嘅喎，又包括佢隻機械手都係科技啦， 啊嗰啲係我哋而家 都未整到嘅嘢， 套用落嘅啫， 咁原來咧牛頓啊本身都係呢個嘅煉金術士嚟 喎，我讀物理嘅時候冇人咁樣介紹過我咧， 你都唔知佢又識畫畫又成啊， 我都唔知， 以前嗰啲 Renaissance man 咧就包括呢個咪達文西啊，係咪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人咧，即係嗰啲又畫得畫，又識彈翻兩下，咦？但係佢哋又研究嗰啲科學咁樣嘅喎。 咁佢又畫得畫，又研究下科學，咁你咪覺得佢哇好神秘咯？ 冇錯啦，即係樣都識啲咁啦，唐伯虎咁啦，係啦係啦。嗱咁呢個嘅鋼鏈咧，咁而家會解釋翻到底佢老豆啊，即係佢兩個老豆都點嚟嘅？咁大概原來老豆就係以前。好似都係一個奴隸嚟㗎，我聽返啲朋友講呀，咁我冇睇過漫畫啦，咁就本身佢唔係一個咩煉金術士嘅，最初都低微嗰奴隸嘅身份啦，咁因為佢個嘅主人就有煉金術士啦，咁主人就煉咗一個嘅嘢出嚟，咁喺個樽入面一個人仔咁樣嘅嘢喎，咁呢但係用呢個人嘅血煉出嚟㗎，即係用呢個奴隸，即係愛德華你個老豆啊，咁所以後面呢個人仔呢就同呢個奴隸呢就有協議啦，咁既然我係由你煉出嚟，咁我不如大家合作啊咁樣，咁跟住後面佢就幫呢個人仔亦都變成咗人啦，咁結果兩個我都唔知佢係變咗一個嘢定兩個嘢㗎，即係所以後面呢個魔王呢應該就由呢個人仔呢變出嚟嘅，就同佢老豆一樣樣嘅。 我唔知喎，但係呢我睇返今次個對 對人造人就係呢個魔王做出嚟 嘅。對於門嘅描寫呢係今一輯同上一輯係完全唔同 嘅。唔同咩？ 唔同。 點解咁講呢？ 我唔可以話個描寫唔同啦。第一上一輯呢講愛德華經過門嘅時候呢佢個畫面背景係黃色嘅。 哦，那個畫面唔同嘅。 個畫面黃色嘅，同埋呢 黑色嘅好長嘅手拉入去嗰啲有 返曬。好長，但係就冇咗嗰個分子人咁款嗰個。 佢今次變咗白色人 啊。白色畫面咗之後有個分子嘅構成咗嗰個人，嗰個上一輯我哋係冇見過。 哦，冇呢個人物出現。 冇呢個，即係我印象中啦。冇呢個人物。 咁呢個邊個嚟同佢講嘢嗰個到底 係邊個呢？ 有握佢嘅手， 有握佢手。因為上次係入面嗰啲人有樣有眼耳口鼻去握佢㗎嘛。咁今次。嗰個門打開咗之後呢又唔係話好多人有眼耳口鼻喎，一大隻眼有一大隻螺旋眼出咗嚟喎，所以喺個門嘅描寫個畫面形象描寫嗰度呢 有啲分別啊， 有啲分別。咁到底佢交代啲咩呢？我諗如果有睇漫畫嘅朋友應該清楚過我哋好多㗎啦。 冇錯冇錯。 但今次呢我估佢第一集已經擺好多重頭嘢，即係擺好多重頭 角。 係啦，擺好多伏線落嚟，例如冰之煉金術士同嗰個紅蓮有咩關係呢？紅蓮自己同嗰個政治立場有咩關係呢？大總統把劍有幾快呢？ 哇，快都睇唔到 咯。有幾快呢？我哋大家都唔知道，係啦。咁仲有到底嗰個愛德華同埋馬斯丹嘅關係又係點樣呢？咁同埋到門啊，到底入面嗰個分子人係咩人嚟嘅呢？好多迷。咁第二集呢佢又將所有嘢呢重新再玩過，咁嗰個旅程 趣味就喺呢度嘛，咁大家睇多次啦。 我覺得佢可以快啲嘅，我覺得可以快啲。不過我真係好想睇返嗰個細路女嗰一節，因為好感動。 邊個細路女？ 有一個話佢爸爸嘅細路女呢，佢爸爸將佢同啲動物練成咗 做 嘢，嗰個係我係得最感動嘅一個環節嚟嘅。 應該都會有返㗎喎。 應該會有返啊。所以今輯嘅好精彩嘅。 咦，咁佢嚟緊好似係咪就係要買下廣告㗎嘛，係咪未嘅可以講多陣間，咁有冇嘢要補充返鋼之煉金術士呢？如果唔係我哋下一 part 返嚟呢就會開始講 knowing 㗎喇喎。 冇㗎啦，鋼之煉金術士睇啦。 係呀，同埋我哋會講返嚟緊呢個24號到26號呢個 C3 㗎喎。咁到底 C3 係做乜嘢㗎呢？有咩咁好睇呢？咁我哋休息返嚟再講啦。 好 咁休息一陣。 好。